朝鲜13号出于人道主义立场，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法院13号的裁定，释放劳改中的美国公民万比俄奥托普雷德里克回国。